我和你的约定，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让我哭泣，你轻轻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新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情也从此飞，风定，原来你的心 方向，谁和我一样？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假

长云端，向北向一望，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 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号和3月3号在北京开幕。日前，设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梅地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景全日前表示，没有实体店的餐饮企业不能在网上销售餐饮食品，第三方产品平台要确保餐饮企业的许可证真实，送餐中食物不被污染，消费者投诉及时处理。今年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各省均有城市建成电梯应急处理平台，将总结推广保险加服务的电梯综合保险试点经验，引入保险企业参与对电梯使用维保的监督机制。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日前公布，自2017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建立残疾人信息收集共享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开展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新浪新闻发表，继共享单车火爆大街小巷之后呢，又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共享汽车成为了北上广深等等大中城市的街头一幕。那只要花15块钱就能够开奔驰，这样的好事是真的吗？共享汽车能省钱吗？会不会来加剧交通拥堵呢？ 对此网友怎么说？来看看网友评论。艾欧莹说，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共享单车可以让出行更加方便，共享汽车只会更添堵吧。PDW 说，哪有那么多的公共车位啊，开车容易停车难呢。沙尼西子说，我就关心一个问题，有违章行为算谁的呢？共享汽车目前还处于萌芽和起步的阶段，面临着牌照、路权和停车的严峻考验，那行业本身呢也有待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但不管怎样，共享汽车大大增加了交通的便利性，价格上呢也比乘坐出租车便宜不少哈。以电动汽车为主，进而还可以规避限行的困扰，还是有很大市场，值得期待的。继续刷新微博，昨天网友宝飞丫头发微博爆料说，武汉汉口建设大道一个蛋糕店的门前有十多辆的摩拜单车被人叠在一起堆在人行道上。那记者了解到呢，摩拜单车风靡武汉以来，蛋糕店隔壁写字楼有很多员工喜欢骑着摩拜单车上下班，但是由于附近施工啊，没有停车的地方，他们骑车到公司之后呢，就随意把单车停在店铺的门口。店主就说，蛋糕店只有三名女员工，每天搬车很累，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他就把这个单车啊一起落着放了。店主说呢，他也曾经向城管和交管部门反映，但是城管部门回应称只管理栈道经营，交管部门表示呢只管汽车栈道，没办法了才把车叠起来的，希望因此引起关注，求得问题的解决。对此你怎么看呢？小五说，可以理解店老板，哪家店铺希望店门口堆满自行车呢？娜娜297说，已经有很多起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吧，摩拜也应该更快建立制度，解决乱停乱放的问题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共享单车以它的科学性和便利性、经济性深受市民的热捧，而不经意间的满大街都是骑着颜色鲜艳的共享单车长纤的人群。但是呢，在这种便利性的背后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共享单车本来就属于公益便民的属性，引导这个新兴市场的良性循环，需要政府适度的介入和有效的监管。那政府呢，在加强和行业企业沟通和对话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市民依法文明有序的使用。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于洋，969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 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旋律？那个时候的他用美妙动人的嗓音穿透和安抚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受伤的灵魂，那时我们亲切地叫他小刚，再后来呼唤着周传雄。在他的音乐和历程中，我们分享着和他一起度过的岁月，一起感悟着人间的冷暖情怀。那么听着音乐的我们，再过20年又会是什么样的呢？锦绣二重唱用他们感性而温暖的歌声为我们描绘了无数种幸福的面貌，让我们在他们的歌声里一起大步地向幸福前进。 我常想20年以后幸福会是什么，希望为他不止一个我，把我的爱填满每个角落，就算到20年以后也想努力工作，看天地辽阔我继续奋斗，他在家洗衣煮饭也不错，幸福梦想有很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

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难道我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各位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你锁定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上一个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手机病哈。现在呢，这个玩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人每天出行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吧。那说到玩手机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不仅会出现这个手机博，其实呢，你不爱看书不爱学习也可能会和手机有关哦。很多人总说自己是被手机绑架了，其实我想手机并没有绑架任何人，毁掉你生活的不是手机，而是你从来没有真正想要过什么东西。所以新的一天除了工作之外，不妨多给自己挤一点点时间，去看一本书或者去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好了。 难说。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于3月3号在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民法总则草案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表示，要坚持最严谨的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防科工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获取的首批图像和数据。风云四号卫星与地面应用系统协调匹配，工作正常，这也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成功实现升级换代。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3月正式施行。新标准规定，省级、地级以上的城市间、省际其他地区之间的信件送达时间，由原来的9天和15天缩短到7天和8天；普通包裹送达时间则由15天和20天缩短到8天和9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3月1号起正式施行。法律规定，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法律还规定，电影院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开始放映时间之后，到电影放映结束前不得放映广告。 笑或者怎么啊，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诀别时两岸三岸行，写在3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

不再将自己闪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即使低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醉过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沉默逃，守住你的承诺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想要真正的欣赏一个歌手的美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对于7080后来说，娱乐圈中性美的鼻祖永远是潘美辰。从22年前凭借歌曲《我想有个家》蹭红至今，她在造型上依然坚持着中性的路线。虽然如今的潘美辰已经年至不惑，但她的这首《我想有个家》却唱出了多少人心中对于家的渴望。 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难的家，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

此刻唯一你相伴。